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是郭建龙《帝国三部曲》的前两部。第一部《财政密码》从经济角度，通过对自秦至清一系列帝国财政情况的分析，整理出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为我们揭开了帝国盛极而衰背后的历史逻辑。第二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了中央帝国2000多年的统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剖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揭开中央帝国的财政哲学密码。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两本书，一本叫做《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另外一本书也是一个系列，叫做《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郭建龙老师，欢迎一下郭老师。 听众朋友好。 今天聊到的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它的这个称呼很特别，叫财政密码和哲学密码。首先问问郭老师，为什么会用密码这样一个称呼呢？ 所谓的密码呀，其实我认为除了这个自然哲学里边之外，在政治学呀，包括这个历史啊，在社会科学里边啊，其实也会有一些相对一点叫可以称为规律的东西。 嗯， 所以我想把这些规律总结出来，市面上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所以就把它叫密码了。 我看了这两本书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郭老师他其实是帮我们梳理了自古至今这么多朝代的财政还有哲学思想体系。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和我们现实生活非常相关的，或者说让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故事。咱们先聊财政密码。财政密码当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它里边讲到了财政密码的这个来源。比如说财政为什么对一个国家国富民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边首先提到了一个朝代，就是三国。而且三国时期曹操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枭雄哈，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打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是什么秘密呢？郭老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秘密。 哎，行，在讲这个秘密之前，我倒想先问一丹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一定听说过三英战吕布的故事。 三英就是三个英雄，刘备、关羽还有张飞。 对。然后吕布啊，他一个人可以敌三个人，然后并不落下风。但是这么大一个英雄到最后却并没有真正起来的呢，反而是曹操、刘备这些人。就说在战争当中没有办法把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最英勇的人给推上胜利者的宝座，反而是另外一些人占领了这个宝座呢？这就是我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其答案呢，可能就在于这个财政方面。 是因为曹操更加懂得财政对于军事的抗衡或者战争当中的重要作用。 哎，对，其实一个军队啊，也相当于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你要让大家拼命的往上冲啊，你就要给他付钱，让他吃饱饭，能养家，这样才能打仗。其实特别这个乱世时期啊， 除了你自己这个董事长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之外，你必须有一帮能干的手下，这帮能干的手下愿意替你卖力气。所以你真正的问题，董事长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要想办法捞钱，要想办法有足够的、 嗯、赚钱。 哎，对对对，赚钱，把有足够的这个钱去养活这个军队，所以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所以在三国时期，曹操之所以他能够雄霸一方，也是因为他懂得利用财政、 嗯、哎，对，这个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嗯， 就是你比如说曹操和袁绍打得比较厉害，那么袁绍是怎么解决这个财政问题呢？最后因为他解决不了，他最后就想办法，就说我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去找食吃吧，比如说有的摘果子也行，或者去打野兽也行，去捕鱼也行，但自然这些东西都是不靠谱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军人啊还是比较缺乏粮食。 嗯， 然后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当时的更早的这样的一个叫董卓的一个军阀，他可能是更强大的一个军阀、 嗯、美人计里讲到的就是董卓跟貂蝉。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董卓怎么解决呢？董卓说啊，我要给这个军人发钱， 嗯， 对吧，因为我要养活他，我就要给他钱，就说把这个铜钱发给他们，越多越好，他们自然也就可以解决这个生计问题了。那所以董卓啊，想方设法的到处就收集这个铜，然后把铜啊化成这种铸成钱。这钱呢，他为了多铸几个钱啊，他还把这个钱的型号给缩小了，那个质量也变差了，但是他的钱很多。可是呢，士兵拿到钱之后啊，发现有钱没有用， 嗯， 因为有钱买不到粮食，粮价飞涨，涨得一片，但是士兵呢还是吃不上饭，所以靠董卓这样做也是没有用的。 那怎么办呢？ 曹操呢就采取了另一个方法。曹操就说了，士兵打仗啊，他是时间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一年内发动两次战役，他可能这两次战役一共打四个月，那还有八个月的时间这个士兵是闲着的。所以说这时候就有人给他建议，就说我们这个八个月啊，你不能让他在这儿白吃粮食。正好呢，因为战乱了，空出来许多土地，所以就采取了一个屯田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士兵平常打仗，剩下的时间屯田，然后再有剩余的土地怎么样呢？再有剩余的土地啊，我用最好的这个条件啊，去招纳这些流民。当时因为打仗，流民很多，但是其他军阀他只把这个流民当作是战争的工具，甚至更残忍的就是说，士兵实在吃不上饭了，就杀人吃。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把它作为一个生产的工具。 嗯， 曹操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所以在三国里边啊，不管是前面的这些军阀，还是后来的这个蜀国和吴国呀，其实他的粮食储备都是没有这个曹操更充足的。 嗯，所以粮草为什么在战争当中重要哈？这个不言而喻。 嗯， 但是真正能够破解这个密码，窥探到这个密码的最先驱的这个人就是曹操。 嗯。嗯，对对， 所以也就是谁掌握了财政、谁在军事的这个战争当中，就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我宁肯吃两次败仗，但不要紧，只要我后面有粮食，有人愿意替我打仗就行。 嗯， 你即便打胜了，但是没有这个粮草了，那么你下面就要吃败仗了。 说到了三国的这个例子，不得不提，其实这样的在战争当中了解到财政重要性呢，还有一个人就是汉武帝。 嗯， 汉武帝呢，其实在郭老师这本书当中放到了引子上，他说是2000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哎，对，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特别宏大的这个主题，寄予了汉武帝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所谓的中央帝国密码的这个密码给它牵出来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总结啊，就说可以说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起其他国家的优势来，是有一个庞大的疆域，有众多的人口，然后这个人口红利，还有这个这么大的市场，让我们只要有和平时代就会有繁荣。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些朝代啊，他做的最成功的呢，就是说维持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一旦就说进入了和平啊，这个民间啊，老百姓啊，就会自动的就开始想办法去挣钱，去发展。 嗯， 然后自然也就有这样的一个繁荣时期。 嗯， 所以说保持稳定这是一个，而另一个呢，为了保持稳定，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 国家架构，不管是军队保家卫国还是官员的治理国家，但这些呢都是有成本的。所以说另一个密码呢，就是说怎么样的我保卫你民间，同时呢你这个民间付出一定的这个税收来养活我这个军队和官员，同时呢我尽量的想办法不征收这个过头的这个钱财，保持民间的繁荣，同时养活我自己，怎么样保持这个平衡，这可能就是密码。而汉武帝呢可能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怎么样从一个比较繁荣的民间突然出现战争的时候，是他怎么样想办法筹措这个财政资金从民间、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您说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2000年的历史。所以汉武帝其实他曾经有一场战争是影响了中国2000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哎，对，这就是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其实我们看这个 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是吧，这一类的电视剧啊，它一般的是展现的这些像霍去病啊、卫青这些人的武功和汉武帝的这个文治。但是呢如果你从财政看呢、背后还有一套机制，就是霍去病和卫青打仗啊，和匈奴打仗的时候是有高昂的花费的。你平常的时候呢汉朝的这个税收啊主要来自于这个农业税，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农业税啊它是有一定限额的，有多少地它就能出多少税，一旦超过了这个它就收不上来了。所以一旦到这个战争时期啊，它必须考虑就是怎么样通过另外的方式来收一点税来维持这个战争。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中国特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欧洲这个时候，英国就比较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英国它一旦有战争，它就会发一些债券一些票据，承诺大家以后我还你，但是现在的政府有难你们借一批，然后这商人啊都踊跃的去买。为什么？因为这利息高。所以他的这个战争能力就要比法国比这些国家强很多。他打仗打的胜仗也多。汉武帝这个时候没有这一套啊，他就通过另外的方式，就是他想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国有企业呀、可以说就是他这时候引进的。因为除了税收之外啊，国有企业因为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他挣了钱呢、这个钱也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钱就可以拿去为战争使用。 刚刚郭老师特别提到了一个组织叫做国有企业，现在在我们看来这个组织是非常的稀松平常了。但是其实在古代这个组织非常的重要。国有企业在中国古代是从哪个朝代开始发源的？ 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春秋时期的管仲。他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战争需要和财政需要啊，就发明了这个国有企业。但是真正的就说我们现在借鉴的这一套系统呢，反而是汉代建立的。因为汉代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而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统一的疆域之内，所以说汉代的这个经验吧，后来的这个样本参考的更多一些。 2000多年变换了时代和天地，但是没有变的就是这里边的很多组织也好，很多机构也好，很多制度也好，包括没有变的是它的影响。所以汉武帝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刚刚您也说到第一点是因为战争所以产生了国企，他赚的钱可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打仗服务。 对， 这是一点， 保卫国家。 对，但是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为什么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着，包括现在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可以这样说，当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也许感觉不到国有企业的这个作用，因为和平的时代我们大家就只要是政府所负责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小，而这个时候是最主要的是要鼓励这个民间的发展，民间经济起来了，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但是所有的政府都会考虑另一点，就是一旦到了危机时刻，比如说需要我们保家卫国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从民间再去征税呢，会引起这个民间的这个经济的下滑。所以为了避免这些现象呢，就说保留这个国有企业，然后这个国有企业一旦到这危机的时刻，它的这个利润呢就可以拿出来。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这些 中央政府都会发现这一个问题，所以国有企业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所以说其实国有企业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叫做救火队长。 嗯，可以，对， 他担任了这样的一个职责。 对对对对。 好，这说到的是国企。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讲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时代产物，国企其实算是一个。还有包括纸币，纸币的产生也很特别，它是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 目前记载的纸币最早诞生于北宋。 北宋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纸币呢？之前人们的交易方式是什么呢？ 之前的交易就是现款交易，比如说我要买你的这支笔需要十个铜板，我就给你十个铜板。然后我要买一袋米需要一两银子，我就给一两银子，是这样的一个。 对，它是一种像等物价值的交换。 对对， 但是后来变成了用纸币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延续到现在至今。 对，这就引入了另一个概念，叫信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宋代的四川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你可以买动东西，但是你带不动钱。在宋代四川没有铜钱，也没有银子，这才是关键点。 就是说在四川，他买东西的商品交易方式， 他用的是铁钱。为什么呢？因为宋代刚建立的时候啊，铜钱不够，所以他占领了四川之后啊，就把四川的铜全都拿走了。但四川人说我也要买东西啊，我也要用钱呢。 对， 所以政府啊就发了很多的铁币，四川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铁币区。这个铁币区啊反而诞生了我们最伟大的一项发明， 纸币。 对，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说你买得动东西但拿不动钱呢？因为铁钱太重了。 所以买得动东西但是拿不动钱。 我要买你这一支笔啊，说不定就要带100斤的钱去。 哇，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很想知道郭老师，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四川，它是可以用铁币来买东西的。那么他在别的省份，比如说四川到山东去买东西，还可以用铁币来交易吗？ 不能，他就必须把铁币换成汇票。这个汇票它都这个比率都是有的，就比如说四川的铁钱到了山东换多少山东的铜钱，这都是有比例的。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换外汇券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我们现在换国外的钱的感觉哈。 对， 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每次都要出差或者什么原因到别的省份去，都要先把这个钱换好了，然后变成一个汇票。 对对对， 这个汇票还要拿到当地的这种像银行一样的邮局一样的机关哈。 对对对对， 再去换成钱，再拿来流通，作为货币来用。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手续太繁琐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中间就产生了另一个词儿，叫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相信你，我才能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一张纸，这张纸是没有价值的。 对，这张纸如果我从四川到山东能管用吗？ 对对对对， 谁去接收这个纸？ 对对对， 谁去帮我换这个货币？ 对，这就是个信用问题。所以说宋代啊，这个信用问题就产生了。其实信用更早呢，在唐代后期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就是有这样的换汇问题了。汇票就是汇款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啊，它不光是这个汇票了，它在本地也可以使用了。比如说我还是在四川，我要去买这支笔，这支笔要值100斤的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你，我说我买你这支笔但我没带钱，我家里有100斤的钱，到时候给你，我就把笔拿走了，这就是信用了。到时候你到我家去，晚上的时候你挨家挨户到他家里去拉钱去就行了，到这个顾客家里边，这就是一种信用了。可是这样还不方便，你要去很多家， 对，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又产生了另一种方式，就是有一些钱庄啊，有些经营铺子啊，他就想出来了，就说你们把钱都放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们发一张纸，这张纸你就可以拿着去买东西，然后你随时啊可以拿这张纸到我这换钱，你要不想换呢就一直在我这儿放着，这就是纸币的诞生。所以说 就是因为拿不动钱，所以大家就想了个办法，没想到就成了千古上的一个佳话了。 没错，所以纸币就沿用到了现在。 对对。 然后呢，也因此建立了一种信用制度，或者是信用社会。 因为铁钱发明的这个纸币之外啊，还有另一种纸币，就是因为盐也发行过纸币。 哦， 对，因为盐也是 食盐吗？食用盐。 食用盐，对，因为食盐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就是垄断性的。 哎，对，所以政府呢就说发一些盐票。这些盐票呢，你拿着盐票你就可以去换盐，所以干脆啊，大家就说了，我有盐票我也不换盐了。我拿着它当钱用。 哦， 哎，对，我买你这支笔，我出 多少个盐票， 哎，十斤的盐票就换你的笔。你说行。因为为什么呢？这盐票随时都可以换掉，都可以卖掉。很 值钱。 哎，很实用。所以 没错。 对。 也是非常抢手的东西。 哎，非常抢手的东西。对。所以说宋代是一个信用比扩张的时代。也正因为信用扩张啊，所以它能产生更广泛的这种贸易，所以它宋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也在于它的这个信用的一个扩张。 对，针对这个问题，我再进一步问一下郭老师。比如说我们拿着这个纸币从四川到山东，然后我们拿着这个纸币到一个机构，去换这个钱，当地要用的钱。那么这个机构是银行吗？ 这个机构是银行的雏形。因为它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商铺，只是因为做了很多分公司，所以他有钱，他 是国企背景吧？ 最早的时候是私企背景，但是后来的时候啊，这个政府从这个金融安全的角度上，就把它收归国有了。 哦， 为什么？就是说，除了这个国有企业这一个方面之外啊，政府的另一个就说税收的工具啊，就是这个金融这一块是一个税收的规矩。 所以它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既是银行一样性质的可以存贷款，同时它也变成了在国家层面看来哈，是国有企业当中帮助政府去搞税收的这样一个部门。 因为它收的时候，它你兑换的时候，它是要收一定手续费的。 在宋代，像这样的机构叫什么呢？ 交子物。 交子物，哪个交？ 因为宋代的纸币叫交子，所以它发行机构就叫交子物。然后包括兑换的这些，它很多的都在这些机构里边进行。 其实在当时的宋代，我觉得它的信用氛围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私企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这个企业倒闭了，那么它不存在了，也许你千里迢迢从四川到了山东，可能你也换不了这个钱。所以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信用非常重要。但是呢，这里也需要有一个提个醒。就是政府做这个事儿偶尔也会有点副作用。比如说政府缺钱的时候啊，他就会偷偷的多发一点纸币。这个事情在历代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即便到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美国、欧洲还是非洲的小国啊，人们都是一定要盯紧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让这个货币的总量啊要有度，既不能超也不能缺，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活。 我们现在看新闻上说到了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指的就是这件事儿吧？ 对对对，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稍微宽松一点，这个就属于当经济难一点的时候啊，这个货币就稍微宽一点，这个时候就刺激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啊，我们就紧一点，那就可能叫量化紧缩了。 所以你看，这个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没有读历史，你不大了解这一段历史的相关的背景和它的流传，它的延展，那么现在你在新闻当中看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你只认为它是一个专业词汇，可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哎， 但其实并不是如此。 对对对，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没错。这说到的是宋代的纸币的产生。那同样呢，在郭老师这本书当中，我发现啊，就是他真的很有趣，因为他讲到了每一个朝代他在财政政策上的特殊性，或者这个朝代他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我们印象当中很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唐代，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时代， 嗯， 而且那个时代被称为大唐帝国， 对对对， 是全世界的中心， 对， 所以唐代的首都相当于现在的纽约的感觉啊， 哎， 非常的繁荣， 对， 但是郭老师 华盛顿加起来， 纽约和华盛顿，对，但其实在郭老师这本书当中他写到了一点，就是唐代虽然被称为帝国， 嗯， 但是其实唐朝的财政并不是很有钱，或者甚至有点穷， 哎，有点穷， 嗯， 最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唐朝是接着隋朝来的，隋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政府啊收税太高，哇，就像国民党时期一样，收税太高，所以说最后垮掉了。垮掉之后啊，后来的这个唐朝啊，他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嗯， 就是不能收这个过头的税， 嗯， 所以说唐朝的税是一直比较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他找不到人，这个收税官员到了这个地上一看，哦，这有块地可以收税， 嗯， 这块地是谁的他打听不出来， 哦，他不像现在的这个严密的这种户籍制度啊，包括这种登记制度啊， 哎，对，他采取租庸调制，他也对这个人头收税， 嗯， 人头收税呢，可是他到了这个家里边啊，他也打听不出来你们家有几口人，我不说， 嗯， 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的这个政治啊还比较仁慈，他不会随便的去逼你去，所以说他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唐朝初年的几十年间呢，一直打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地多少人，所以他也收税不好收，也是这个问题，嗯， 对，那后来怎么解决呢？ 后来其实唐朝我们可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一个政府如果收税收不足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教训。 嗯， 为什么呢？因为民间是一派繁荣，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嗯， 皇帝啊又一直为这个收税问题头疼。比如说我们认为贞观之治，这个唐太宗是我们的千古一帝，但是唐太宗啊也一直为这个收税问题痛苦的不得了。 嗯， 他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嗯， 到了唐玄宗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到唐玄宗时代。唐玄宗时期啊，他也收不上来足够的税。这个时候就有另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和突厥人的战争出现了。这个时候，北方战线吃紧之后啊，这个军人保家卫国的时代到了。它不像唐太宗或者武则天时代，更多的是一种和平时期。 嗯。 他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唐玄宗啊，为了养活军队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设立这个节度使。为什么设立节度使？ 他就相当于一个大使的性质。 不是大使， 嗯， 因为中央政府啊，中国的这个政治架构啊，一直是非常灵巧的。 嗯， 为什么非常灵巧呢？就是一个地方的官员，他除了有这个省长之外啊，他还有武装部长， 嗯， 这两个是分开的，还有收税的，这三个行政、收税和这个，一直说那个西方有这个权力制衡啊，其实中国的权力制衡做的也非常巧妙，他就是行政官员不管收税，还有一个军事官员专门管打仗，所以说是收税的官员把税收上来交给这个 政府， 政府再拨给这个军事官员， 嗯，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机的三角形， 哎，制衡，三角制衡， 嗯， 是非常稳定的结构。 对， 可是为了打仗呢，唐玄宗因为收不上来钱给这个军事官员呢，他就想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啊，我把这三个官员合成一个了。 哦， 哎，对，你又管我把这一片地方啊，他主要 全部交给你了， 哎，对对对， 嗯，你只要再定期把钱给我交上就行了， 我也不要你钱了， 哦， 你交上来钱，你收多少钱呢，啊，你就养你的军队 啊，养你的军队和你地方的财政， 哎， 和你地方的国计民生， 哎，对对，嗯， 中央就会觉得他的权力会像三番割据似的吧，就是太大了， 果然是这样， 嗯，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唐玄宗设立的这几个区域啊，它主要是在北方边境上， 嗯， 他这样设立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幽州范阳，也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北京一带啊， 嗯， 他就设立了这样一个节度使。 对，幽州节度使。 哎，对，这个节度使呢，就你幽州的税收啊， 嗯， 最后我也不要你的，你收上来你就养你的军队，你这个军队啊，你就能打仗。打仗。 但是其实他就没有了中央集权。 哎，对，所以 这个幽州的这个节度使就是谁呢？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就叛乱了， 哎， 因为他发现我既把这个军队养饱了，同时老百姓生活也过好了，我这个地域啊就非常的强大 了，我有野心了。 就是你安定了之后，强大了之后，哎呀，吃饭也不是问题，是吧？发展也不是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所谓的 我 夺权战。 我能力很强，我要管理更多的地方。 没错，就会有野心， 哎，对， 所以才会有了安史之乱。 所以说这个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啊，也是在这儿，就是从安史之乱也可以看到。但是呢，我们也要理解唐玄宗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他的财政一直收不上来足够的税， 非常吃紧哈。 哎，对，所以唐朝可能是这样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 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用户口来管人，是不是好一点？什么叫户口？比如说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户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户口，那在当地生活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哎， 比如说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等等问题。 中国其实是一直有户口的，你比如说到了明清时期啊，考试，我们现在老是说考试的户口问题啊，明清时期也有这个考试。你比如说你是山东户口，那你就只能在山东考试。如果你偷偷的跑到北京考试，占了北京的名额了，那么这就叫冒籍，这是大罪。对，所以他也有户口问题。可是呢，每一个朝代的户口问题不一样，为什么他都想查清户口，可是有的朝代查得清楚一点，有的朝代呢查得不清楚， 糊涂一点。 对，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呢，随着这个年份的过去啊，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生了，你这个户口必须是一个动态的户口。可是有的朝代啊，他可以第一次查清楚，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就查不清了。 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查户口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工作？ 哎，对，可能对我们现在来说 很简单， 这个从技术上可以解决了，但是在当时啊，要查一个户口啊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啊，明太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皇帝了，他第一次查户口啊，他查到个位数，都查得一清二楚的。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个规定，每十年必须查一次户口。他认为我这样规定了，子子孙孙，明朝又是一个比较听祖训的这样的一个朝代，所以子子孙孙都按这个做就行了。可是啊，没多少个十年之后就乱套了。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就发现要组织这样一次人口普查呀，花的功夫太大，到了下边啊，人也就慢慢的不听话，不愿意上报，官员也懒得去查了。所以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啊，就什么呢，每十年啊就把前面的那个数字重抄一份，这就算查了，这也算满足祖训了。 我觉得挺有趣的哈，我们今天聊历史，其实同时反观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且是居于历史当中最繁荣的一个时代。 对， 而且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特别便利，我们生活当中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问题。 对， 考虑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啊。 对， 所以户口普查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到了现在是很好解决，其实在清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清代 自古以来， 对， 因为它是原始的这种农业文明时期。 对， 好，刚刚我们聊到的是第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叫做《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我先问问郭老师，说到了财政密码，大家可以理解，因为你要写一本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改革，对于现在的影响。那么哲学密码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呢？就是它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中国呀是一个统一的繁荣的一个大国，从古至今为了维持这个大国地位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财政，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只有这个共同理念形成了之后，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理念，比如说山东人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然后陕西人有自己的一套，最后往往就会形成不同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四分五裂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每一个区域的地域属性都太强了。所以说我认为中华民族真正诞生的那一天啊，是从哲学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那一天才完成的。所以我就想研究这个哲学体系。当然这个哲学体系我们后来看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它曾经起到的作用。怎么样看这作用，怎么样看问题，这是这本书所分析的一个焦点。 这是帝国密码三部曲的第二部，叫做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刚刚郭老师说到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其实还要接着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哲学密码，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哪个朝代。很想问问郭老师，中国的从古代开始梳理哈，中国最早的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国最早的哲学，其实有人就有哲学，因为有人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哲学。 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真正的哲学产生并不是朝代产生而产生的。 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这本书一上来先写到的第一个王朝是汉代？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哲学啊，是不是按照朝代产生的。但是其实汉代之前呢，还有一个朝代对我们的哲学是影响非常大的，这就是周朝。因为周朝啊，它是一个地域已经比较大，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朝代，所以它啊就产生了一套这样的一个哲学系统。但是呢，周朝呢为了维持这个国家呢，它又有了分封制，所以说周朝产生的哲学啊，更多是为了维持它的这种分封制的这样的一种哲学。但是呢，汉代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现在继承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这样的一套新型的这样的，可能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这样在当时是领先的这样一套这个政治体系。所以说呢，汉代其实是又产生了另一套哲学系统来维持这样的一种而且这一套系统呢，可以说维持了，现在来看已经维持了2000年。我把我的书的起始点定在汉代，就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汉代呢，其实它那汉代产生的一种哲学的思想或者流派是什么呢？ 汉代其实我们一般说中国人信奉哪三样呢，就是儒道诗。而其实 儒道诗 对，儒道诗。但其实真正引领的呢，引领这几千年的条线呢，其实就是一个儒教。 儒家思想。 这里可以稍微做一下区分，儒家和儒教。儒家是在那个春秋时期或者战国时期的战国初年的这个孔子时代。到了这个汉代呢，我们可以称为宗教了，就是春秋时期只是一个思想流派，但是汉代统一之后，他把所有的这些流派都统一到这一个框架底下，所以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宗教了。 那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思想体系。也因此从一个流派变成了一个宗教式的儒教。因此才会有儒生的产生。 对。其实啊，我们一般认为啊，那个儒教产生之后啊，那个百家争鸣的那一套啊就都被废掉了。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战国时期确实产生了百家争鸣，产生了很多的流派。但是到了汉代啊，那个所谓的儒教并不是说把其他的流派都给废掉了，而是把其他的流派都综合到儒家这一派里，然后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比如说啊，百家里边研究这个自然界的，对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科学研究最多的啊，反而是阴阳家这一派。但是阴阳理论呢，五行理论呢，这些其实我儒家啊都把它给吸收到这个儒教里边去了，包括这个数学呀，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墨家呀，还有法家的思想啊，这些包括甚至老庄的一些想法，其实都已经吸收到这个儒教里边去了。所以汉代的这个哲学啊，其实是一个综合，我们不能仅仅看作它是一种专制。 我们再往下讲，汉代完了是三国时期。那么在三国时期，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司马懿之军事联盟。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一开场，其实是杨修和司马懿正在众人之下论战，他们俩在辩论辩论时事，辩论这个思想流派的问题。其实通过这场戏大家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年代是谋士如云，而且学术平等，大家都是相互探讨百家争鸣的时代。 对，你说 这就是三国。 对，你说平等这两个字啊是最准确的两个字。为什么呢？也只有在这个朝代啊，当皇帝的，当这个大臣的，还有平民老百姓，还有僧人道士，都可以在同样的场合辩论。皇帝他也 在这儿没有皇帝的身份，只有辨识的身份。你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怎么样维护你的观点，别人在噼里啪啦和你辩论，辩论一通之后到底谁赢谁输，下面的人通过鼓掌就已经表明了。所以说皇帝他并没有架子，这是一个完全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辩论上。 那岂不是皇帝也能参与到辩论当中？ 可以，甚至史书里边都记载了一些辩论，包括皇帝参与的。比如说魏国的有一个皇帝叫曹髦，就曾经和辩论的这些细节都已经记录在史书里边了。 这个很有趣哈，一般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做领导哈，然后平衡下面的关系，但是皇帝能够自己亲自出来站在文人当中一起跟大家辩论，这说明皇帝非常重视思想流派的产生，包括它的发展。 对， 包括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其实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特别讲到了叫做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 对，因为一个理论呢，它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理论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形成统一思想，但是统一思想之后慢慢的又会分叉，分成许多小叉。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统一这些不同的小叉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呢？这时候皇帝啊，他就会想办法了， 在中间和稀泥。 他也不是一个独裁式的做法，他就是把不同的流派找过来，你们当着我的面辩论，我看你们谁赢，我们就定下这一派的这个规矩。我们一般总是喜欢说西方的早期的，比如说基督教历史啊，或者西方这些历史当中会有很多这样辩论的记载，佛教历史啊，其实中国也是有这样的辩论的，而且也很显这种民主作风的。 那您书当中讲到的这个皇帝和泥的皇帝是哪几位皇帝呢？ 是东汉的几个皇帝，包括第一个光武帝和他的后两个皇帝明帝和章帝。东汉这个朝代我还想说一下，我们平常啊都很少提他，不声不响的。 对， 但是东汉的光武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帝，他懂得礼让，懂得对大臣非常尊重。所以说啊，我认为如果要中国的皇帝排名里边啊，光武帝是一个受委屈的一个角色。 这说到的是光武帝啊，在光武帝的政治版图当中，最初他希望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刚刚聊到的是汉代和三国时期，我们接着再往下走，三国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了。说到了魏晋南北朝还是挺特别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你去博物馆看到了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作，你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感受。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的开放，无论是穿衣啊，无论是这种交友的方式啊，思想啊，非常的 open。为什么从汉到两晋时期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这个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背包客大旅行时期是什么时候？ 您要这么问，我觉得应该就是两晋时期了。 对，我们现在学那个唐代的玄奘去取经啊，但其实更早的是就是东晋的这个法显。 法显是个和尚。 法显是个和尚，他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背包客很像，我可以讲一下。他呢是从这个长安出发，然后一路上经过我们现在的新疆啊，然后进入这个中亚，然后从巴基斯坦，还去了现在这个战乱的阿富汗也去了。去了之后呢，游历了整个印度，又坐船从这个东南亚一直到了这个广州这边回来的。我要读这个法显传的细节啊，就会发现它其实和我们背包客一样，我们背包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你碰到了这个人呐，你这一路上就会一直碰到。你比如说我去走这个川藏，在这个地方碰到了，那么到下一个城市我们两个又在一块了，在下一个城市啊又在一块了，一会儿分一会儿合，一路走下来。法显也是，他带了几个伴儿啊，这几个伴儿有的在这个新疆就分开了，但是到了巴基斯坦又碰到了，有的巴基斯坦分开了又在印度又碰到了。他一路 驴友。 对，就这样驴友。看上去很有意思。 对，那就说明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也是一个大开放的一个状态。 对。当然这种开放也有被迫的层面，就是因为不统一嘛。可是呢另一方面呢，任何一个国家啊他都很重视这个对外交往关系。然后呢还有另一个啊，就是正好是这个印度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而印度的这个佛教啊讲究的是什么呢？是思辨，是逻辑性。中国的以前的哲学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相信。我首先 命令你必须相信这一个事儿。你相信了之后呢，再看到任何自然现象什么的，你往上套就行了。但是佛教呢，讲究的是另一个体系，就是，哎，我一开始要通过逻辑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所以说，第一是这种大旅行或者说背包客旅行造成的这个世界性的眼光，第二个呢是这个又把这个国外的这个先进的思想引回来，这两方面呢造成了这个魏晋时期的一个大开放格局。 嗯，所以就是一个对外交流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两晋时期确实让大家觉得还是非常开放的，包括女性她穿衣服也非常的比唐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哎，对，是，对，所以女性也是 大解放在那个年代。 对对对对，是。 哦，对，这就是魏晋时期。那那个时候的儒家思想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吗？ 那个时期，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我统治的时候啊，我是依靠儒家思想来统治，但是呢，同时呢，我对其他的思想并不排斥。 嗯， 所以统治思想还是儒家思想，但是呢，其实很多皇帝啊，都对这个佛教啊道教啊各种思想啊都是开放的，完全并不排斥。 嗯， 嗯，这讲到魏晋南北朝。 嗯 我们再往下讲。 嗯， 那再讲到的就是隋唐五代。 对对， 可以放到一起吗？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可以放在一起。 它是同样的一个思想流派的产生吧？ 对，唐代其实是继承了魏晋的一个传统，儒道诗三方面的这个哲学啊我都接受。 嗯， 既有中华传统，我也不排斥你的西方思想。 嗯， 是这样的一个大融合阶段。而且唐代另一个思想的产生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称为一种务实主义，什么事情都是从实际上出发。你比如说，因为国家治理啊，它需要的是一些实务经验。在以前的时候啊，那个我们说皇帝该怎么办，皇帝首先要以德服人。可是到了唐代啊，这个以德服人这个还留着，但是唐代的皇帝更讲究技术。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啊？比如说收税该怎么办啊？下面的人他不是说以德服人，而是说具体的操作手段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扩大税基，或者应该对哪些人减税，哪些人加税，他是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手段。这个就已经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 这讲到的是隋唐五代。 嗯， 好，我们再往下讲。隋唐五代他的这个哲学的思想流派可以怎么去总结他呢？ 可以说是三教竞争啊，儒释道三教竞争。 隋唐五代之后就是宋代了。 嗯， 相对于唐代或者是两晋时期来说，宋代还是稍微保守一些的。 嗯，但是宋代呢又有一个名称，被称为是现代中国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唐代我刚才提到的实学精神到了宋代的北宋前期啊是一个大发展。 哦， 就是说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治理的这些问题啊在宋代都已经跟我们现在的讨论没有很大的区别了。比如说治理国家应该怎么治理，军队应该怎么样训练，还有打仗应该怎么打。即便把宋代人的一些论策或者翻译成现代文让现代人看的话，他也说不定就会认为是现代人所写的。 哦， 就是他的思维就已经彻底现代化了。 嗯，哎，我觉得从唐到宋真的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跨越，也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对对。 就像我们现在说工业文明到互联网文明一样。这个不同的时代它有一个更迭哈。 对。 这个还是很巧妙的。 嗯， 而且其实大家知道在唐代的时候那些思维方式也好，那些哲学流派也好，其实在宋代它是有一点改良化的，升级版。 对， 所以现在我们说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罗斯福新政的时候会运用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其实在宋代的很多理念，治理国家的改革理念，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哎，对，所以说王安石变法呢是一个继承了实学精神的一个变法，但是王安石变法呢也画上了实学的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从此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就说也许这样我们过于的考虑这个实学而忽略了道德，是不是造成现在这个特别是金朝入侵了北宋，灭亡北宋之后，南宋的这些人就开始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就有了这个道学的回归，就是往道德的回归。 在这儿必须再要八卦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宋代其实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个对什么最有利呢？是对出版业最有利。 哎，对，啊、是、嗯。 我们经常说这个思想流派，它其实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播？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通过图书出版这个领域， 对、嗯、对， 被大家更多的认识和知道。 对、嗯， 但其实，在宋代也是这样的吗？ 哎，对，宋代之所以思想发展这么快，传播这么快， 嗯， 就是因为这个出版，这出版快到什么程度呢？ 嗯。 比如说有一个宋代有一个大臣叫富弼，出使了一趟辽国，出使一趟辽国回来之后啊，这个皇帝就给这个富弼要封官，富弼就说，哎呀不，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我耻辱。为什么？因为他去掌要给辽国的税币加钱去了，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奏章给皇帝。 嗯， 结果这个奏章上给皇帝啊，没有一两年时间呀、啊，民间的这个出版业呀、啊，就把它就给刻出来，然后传的到处都是。 嗯， 所以说从宋代从庙堂到民间出版的这个距离啊非常近，谁都可以出书。 嗯，哦，有点像现在的知识大发展、嗯、大繁荣时期嘛。 哎，对对对 对, 对， 这也形成了、嗯、不同的有个性的人物出现。 哎，对、 嗯， 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明代、清代，这个民间的发展就成为一个主流了。 嗯， 即便在唐代的时候。那个文人大部分是兼着官员的职务，但是到宋代之后，很多文人就已经不是官员了，他可以当一辈子的布衣文人，也可以受到人们尊敬了。 嗯，而且应该说他的收入也是不菲的，是吧？ 哎，收入不菲的，对、 嗯、所以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写到了宋代和明代、 嗯、 他们的出版行业的稿费收入其实是非常高的。 嗯， 数字相当可观。 对，当然一本书也很贵、嗯、 对，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唐宋八大家产生哈。 对 对, 对， 才会有那么多经典的诗篇流传至今。 对对、嗯、 才会有经典的唐诗宋词，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对对， 好，刚刚说到的是宋代，好，接着我们再往下说、嗯、说到明和清。明代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吧。 哎，对，王阳明的心学、哦、对，嗯，王阳明心学啊其实是对明代八股文的一个反驳、 嗯、 为什么呢？八股文啊到最后是要求一种服从精神，你给我背下来就行了，但是王阳明的心学要求大家把知识回归到心里，我必须理解了，必须经过我的思考愿意去相信、 嗯、 这个时候我才会相信。其实这一点又有点像魏晋时期对汉代的一个反，这样也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哲学史也是有一定周期性的。 所以说其实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 嗯、 或者是惊人的循环着、 嗯、 啊、嗯。我们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其实在古代当中也发生过， 对、嗯、 历朝历代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影子出现。 对、嗯、 好，刚刚说到的是明，我们再说清。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他们是马上的民族，没有什么文化的。 嗯嗯， 他们会怎样去支持文化的发展，包括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呢？ 清朝的哲学体系更多是在政府之外产生的，这就相当于很多的文人呐、啊，在政府里边有很多的汉人，他不愿意为这个清朝做事情，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干脆我也不当官了， 嗯， 那我就去发展我的思想。但是清朝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说我对就是考据学的发展。这就有点像西方，哎，我把这个庞大的历史，庞大的这个哲学体系放弃掉之后，我就具体的研究问题。但研究问题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产生了科学。所以清代啊，其实已经是人文科学产生的时期了。 嗯， 它对于不管是考古啊，对于这个考据啊，都有着近乎疯狂的兴趣。这些人呢、啊、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人文学科已经现代化了。 嗯，所以应该说是人文学科现代化的一个初潮期， 嗯， 或者萌芽期， 嗯，甚至是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峰期了。 嗯，对， 嗯， 对于古代来说是高峰期，但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萌芽期。 对对， 很想问问郭老师，我们现在再去回顾历朝历代的哲学密码、财政密码，对我们本身来说有怎样的一种现实意义呢？ 因为我们也会变成历史，所以说也许未来研究我们的时候会把它加入到这本书的后续。我认为历史就是让人活得更明白。 嗯， 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多的人是就着现在来说现在，但如果我们去回顾一下这两本书，可能会看到历史当中那些惊人相似的地方，对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无论是现实意义还是对于我们的诗和远方来说，都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解答或者一种感受吧。好，谢谢郭老师，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